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和央视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 是讲完 讲完讲完出卖做戒惨了。 没有，只是介绍，我们六个已经介绍三成分钟有多了。 昨天都介绍了 东候选人呢，就是我十号黄杨达的这样。其他呢就没了这样。 其他那些可以回去贴贴纸啊。 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完街站这样，做完街站，其实我未做完街站的，不是我做完的，那街站未完的。不过已经不是街站完了，街站都差不多。 啱啱。 反正都做了起身回，所以回来 啊。是，不是又近嘛，这样回来。坐下啦，咁样咁系 咁错档。 呢度冷气最够凉啊！ 系， 多个人都新快啫。 系啊，屌你，超你英军就成日翻嚟去厕所啦。 我又周围啲地板，啲厕所都要去晒。 系啊，去厕所 大位， 接捻接撞咯。我都跟住话上嚟做咩啊？去厕所。 唔系今朝，因为今朝开咗好早嘅街站咁样，咁啊六点就开咁样，咁就咁啊跟住，咁啊跟住因为就各样嘢嘅时间啦咁样。咁跟住就，所以跟住就翻咗嚟做節目啦，咁樣。咁你哋做節目啦，我聽你哋做節目。同我今日選舉，同我琴日選舉論壇一撚樣。係啊，你哋做啦，講啦。 英軍，你知唔知九龍東有幾多間門診啊？今次雙傑推麥， 逐間 有英軍，有湯姆，有租兒同埋阿譚仔嘅咁樣。啊，突然間好想講咗你話嗰單嘢先。 邊單？ 算，我都講咗我原本 plan。其實咁樣嘅，其實就我哋準備幾節嘢都係講關於選舉嘅。咁咧第一節咧就講咗尋日咧就 講選舉。啊，好啊好。 候 選人喺度唔講選舉咩 好？講布爾德做人咯。 其實因為啲人喺度 share 咁啊講咧，其實就係新東嗰邊咁啊本文前啦咁樣。我話照講一講佢 status 先。其實講緊個題目叫一秒要貼三張通郵。咁啊而家因為進入咗個要寄文宣嘅狀態，其實12號前咧就需要寄，即係講緊今個禮拜五之前咧就要訂曬啲入寶文宣咧，就交俾郵政署去寄。如果唔係咧，佢就唔擔保咧喺選舉之前咧就 收得到， 係啦，收到嘅 寄得到 選民可以收到嘅咁樣。好啦，咁而家得翻三四日嘅時間啦，咁樣咁而家最緊緊急嘅狀態係乜嘢咧？即係本文前啊。佢就話咧，選管會同佢哋講，就話咧，因為咧嗰啲 label 貼紙咧就冇曬貨，咁因為咧嗰啲嘅選民嘅地址咧係選管會嗰邊咧就 print 好曬，就交俾候選人，咁佢哋去貼啊，交嗰個地址咁樣。咁而家就話咧，我啲 label 冇曬貨咧，要到星期三，即係講緊聽日咧，先至會提供到印有選民地址嘅 label 咧，就俾本文前用咁樣。咁而家佢哋面對個問題係乜嘢咧？就係因為而家上開工都開唔到啦，佢哋個富士康，咁要星期三當日咧就開工開到，仲要禮拜五咧，其實應該係辦公時間前啦，咁就得一領兩日時間咧，就要貼曬嗰幾十萬份嘅入寶文宣啊， 新東應該五十七， 新西仲撚， 仲要 我哋都係琴晚先開始啫， 係啊，係啦，咁樣。你哋係新東， 我新東琴晚先開始啫。 新東有咯咩？ 琴晚先攞到咯。 琴晚攞到啊？ 嗯嗯。 哦， 其實大家都問嘅， 唔係係其實大家都攞唔到噶。其實大家都係鬥惡嘅啫嘛。唔係，我想講呢個唔係特殊嘅本文前特例嚟噶。其實個個佢都話冇噶。 係所有 人，我冇話佢特殊， 點解你 係所有係所有人都話冇㗎？ 點解你有嘅？ 唔係你退靠惡咯， 夠煩咯， 因為夠惡， 夠煩， 因為你夠惡。 唔係啊，本身其實呢個亦都同大家講講啦。其實本身做議員工作就係煩交啫嘛。其實啲嘢有，其實啲嘢有 唔同， 其實啲嘢有定冇就係你煩唔煩啦， 你夠煩啦， 你走唔走啊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去唔去識佢部門嘅職員啊？ 即係好似柏楊咁咯。 係啊， 柏楊係每半個鐘頭 講，我冇講係，咁係。嗰個冇提啦，嗰個係佢私事。 柏楊 夠 煩，總之 唔係佢拖得好緊要噶。譬如新西咪又係就阿泰自己內嘈咯，阿泰自己內嘈咯。 阿泰前排未有喎， 都冇喎。 阿泰今晚先有喎。 係啊係啊，咁啊新東都係嘈啫嘛，都係嘈先有啫嘛，咁樣咁係當然係冇理由啦。屌你諗咩？點會唔認定嘅？其實你知有幾多選民噶嘛，同埋你知有幾多候選人噶嘛，係一定係咁樣噶。 本文前個 post 咪話而家俾你篩咗兩個都唔夠貼紙， 唔係啊，同埋係懶撚咗閪啊嘛！屌你老尾，係即係啲嘢又拖啊，又剩啊嗰啲咁啊，唔係同埋佢其實係咩啫嘛？佢都睇下你哋批唔批到啫嘛，佢都好撚十五十六嘅其實。 唔係，但佢話冇 又俾審計處屌， 冇貼紙個閪係黐撚線，佢點可能冇咧？ 我唔知佢係咪呢個理由啦， 因為我相信呢個理由係真嘅，即係喺呢啲咁嘅 呢個講法。 唔係咁，當然呢個係本文前呢個説法啦。咁你冇理由無端話本文前講大話啫。但我又會覺得即係如果本文前引述呢個係真嘅，但係選管會亦都冇需要喺呢個關節位度講大話噶嘛。 唔係佢實係講大話而家，唔係佢我選管會實 咁啊，係你搣佢兩鼻油嘛？而家 你嘈兩嘈就有啦，咁佢仲唔係講大話？佢實係講大話，佢肯定係講大話啦。 佢話冇貨，但係其實佢懶。 我唔知佢耍人哋嘅時候係用咩理由嚟到耍啫，佢亂鳩。 即係鈎離譜都仲得，其實 係鈎離譜都得㗎，係啊，乜撚嘢？都得噶，佢話啊，啲貼紙唔係，同埋啲貼紙係 偏袒冇物， 或者選民資料未整理好嗰啲咁，我完全相信選民資料係未整理好， 從來都冇整理好啦，其實從來都冇整理好。 唔係啊，因為各區嗰啲資料係錯嘅，其實各區攞到啲貼紙係會攞到第二啲區貼紙噶， 係哇，精彩喎！ 唔係係唔係？我想講係次次都攞到嘅。吓，系次次都攞到， 咁贴嗰时有冇 投诉啲？ 唔系你交翻俾佢咯，你又唔可以揭露，你又唔可以影张相嗱，佢明明唔系，你唔可以展示证据噶， 系咯， 因为你唔可以展示嗰啲选民嘅资料噶嘛。我想讲唔系今届特 例噶， 上届都系会，我都系会攞到啲九龙西嗰啲咁样嘅选民嗰啲咁嘅 label 嘅。如果遮晒净系得个区咧，得个区影得俾佢睇啊？ 咁你点知你九西影定系九东影嘅？ 系， 屌你，同埋不过你点样都证明唔到嘅， 系你冇得证明啊！你 即系你冇得 proof 嘅呢啲咁样， 你冇捻得影噶嘛？最捻衰系， 其实根本冇图冇真相，根本就乱鸠咁嚟嘅，好捻唔严谨嘅。无论嗰啲，屌又咁讲啦，屌，其实我真系一路都好思疑呢件事嘅。嗰啲合唔合资格嗰啲提名啊，嗰啲我知我又冇 check。我思疑咗好耐， 即系有啲咁嘅可能都唔想知道。其实 有啲可能唔系选民嗰啲咁样啊， 可能又唔够十八岁，唔系唔够廿一岁啊，求个屋企啊， 你冇得思疑佢嗰啲咁样。所以嗰阵咪有条捻样去报名参选立法会嘅，佢本身有外国国籍，嗰条捻样叫咩名？ 杨继昌。 嗰条捻样本身有外国国籍咧，其实我怀疑佢未必知嘅，其实 系 未必 后期先知，即系睇翻 Facebook 有人讲。 系啦，佢而家 ban 佢。佢而家 ban 佢係因為佢冇填表 啦，其實係。 但係如果佢填埋一份表，我思疑選管會未必知佢究竟有 叫入閘， 係啊，未必知佢有冇外國國籍。 如果入閘佢咪，不過佢選唔，佢又唔會選到，即係 早知我選。 因為 唔係個表， 係你啲你大表。 唔係我哋呢啲就梗係會 check 啦，屌！我哋呢啲就連 check Facebook 講乜撚嘢都 check 啦， 三世嘅出嚟。 唔係，但係如果你咁講，佢某程度上係 online system 嚟噶嘛，即係你 online system 好似建功咁啫嘛，你報稱咗你咩學歷啊成啊，其實到佢請咗你先要 show 俾佢睇你啲學歷嘅啫嘛，即係有啲唔係啦，有啲就唔係啦，有啲 仲緊都唔 check 啦， 有啲啊係啊， 你如果咁撚樣嘅制度嘅話，咁真係唔撚使 check 任何提名啦。如果你講咁嘅制度， 唔係咁， 佢淨係 check 你出唔出界咯，簽唔簽出界。 我思疑啫， 即係阿大亨咁嘅思疑，但我覺得就算呢樣嘢係真嘅，我都覺得唔 係好撚奇 嘅， 唔係好撚奇。 譬如你話 check 佢外國護照啊，居港年期夠唔夠啊？咁其實呢樣嘢去到佢當選。跟住你咪可能立法會嗰邊嘅秘書處咪走嚟問你咯，即係嗰個Susanna咁啊， 人咁，真係唔係喂攞曬啲證明出嚟咁樣，跟住先攤出嚟。譬如就係頭先講楊繼忠個，哎，我有外國護照喎，咁跟住你唔係喎，你簽咗嗰份嘢喎，失實聲明喎，根本坐監嘅啦嘛。所以我懷疑佢唔簽嗰份嘢係呢個原因啫嘛，但佢唔會選到啫，我只係奇怪就係 佢唔係佢好多都唔會知㗎。譬如琴日我先至見到有個候選人唔知女咩機嗰啲咁樣，跟住李永基啊，跟住選舉論壇嗰個主持都喺度話啊，我真係 search 唔到你嘅新聞喎，你 咁專嘅， 咁啊介紹下你自己咁樣，即係咁你選舉主任係唔會知嘅喎，佢唔知你無端報個名入去，咁你填咁資料嗰啲咁樣，佢即係我相信有渠道去 check 去追查到你有冇嘅，但係佢會唔會咁做另一件事啊？ 唔係咁，佢譬如即時 check 你提名，咁佢咪即時喺佢開部電腦 check 撳嗰個選民系統咯， 嚇！ 即係撳你個名，你嗰個嘅 咩選民系統？ 即係你 講 check 提名， 你攞提名啊嘛， 即係個 database 咁咪逐個100個咁樣 check 曬職場。 哦，係。 咁如果係嘅，咁我咪照過。譬如你話其他嗰啲， 唔係，但係有好多係根本即係你唔會特登走去 check。例如嗰啲咩經常居三年過去三年經常居港嗰啲咧， 佢咪冇即刻 check 到咯？但其實係掉去入境處搞啫嘛，呢啲嘢。 係啊， 即係你簽份 agreement 咗，你同意將你嘅私隱交俾第二個政府部門咁樣，佢同你講。 應該任期都完咯，搞撚得你。 其實就快。 點樣逐個 check 啫？ 唔係 check 中門嗰啲咪咁樣。 唔係從個 label 嗰個經驗啊，已經係肯定係任期都完 嘅。麻煩的地方是即是他夾了一個很慢的時間，即包括報名啦，跟住approve 了，即先不論今年特別遇得多的這個港不港獨啊那個問題啦，跟住夾得一個很緊的時間，跟住就要approve 你的文宣approve 完呢他抽 number， 不是即抽完 number 先 approve 啦，兩件事做起啦，你先至起手就要記啦，但你講緊就算是鬆動的時間，即譬如這度咁樣都七日去做，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好慢的時間啦，因為你仲要搞，你仲要街外 band 啊，要黐個十號落去啊。 七日是我哋有七日啫，佢 咪就已經係多咯， 佢哋都 係多咯，係啊。咁同埋你講緊如果新東新西講緊57,000同67,000嘅選民嘅話，喂點撚？ 好似越多越好似越多越遲咁樣嘅， 唔係你變咗冇乜主張嗰啲，你變咗冇乜特別主張嗰啲，咪好著數咯。因為譬如我哋整批都係啦，所有本土派都係啦，你全部都棘住咗一個，你全部都棘。住咗一个位置，就是究竟佢十批定五批？咁因为你已经有前鸠可鉴啦， 咁你文宣嘅批， 你预咗佢系会审查，咁其实都审查啦，都系审查啦，都审查得好紧要。咁譬如国师嗰个就审到最后啦，国师审到最后先至话批。嗱，咁嗱，你思考一下个状况，即系你哋研究一下个状况，你唔好展示我有冇文宣，因为未记喎，系啊，因为。費事佢回馬槍，都係冇俾你記咁。 一睇到你嗰張嘢咁靚，唔俾你記。 因為嗱，你思考個狀況，嗱，你成個過程就係你要交俾佢審批。咁個審批，無論係嗰個接法或者係嗰個厚度各樣嘢 size 同埋個內容，佢郵政局同埋呢個選管會審查完，跟住佢就俾你批啦咁樣。咁佢嗰個時，佢有個時間嘅。佢嘅時間就係你我唔記得咗，好似係5號可以，5號開始可以俾佢去審查咁樣，定係咪5號？我唔記得咗，你記唔記得5號定係幾多號？ 即係你話你幾時俾份嘢 ？Deadline 係幾號？你記唔記得？啊，唔係 Deadline 係幾喎？ 我上個禮拜4拎過去嘅嗰份版。 咁嗱，總之就係 禮拜三。 總之佢有一個日子就係審查嘅 deadline， 跟住然之後有一個日子就係你交俾佢郵寄嘅 deadline 咁樣。嗱，咁因為你要睇佢審查咗先知記唔記得噶嘛。嗱，咁而你講緊譬如係新東，你講緊50幾萬份啊嘛。咁你正常嚟講，你係咪交咗俾佢審查？先佢審查批咗，你先至攞去飲，呢個好正常。 咁咪好撚大筆錢蝕撚咗一回。 係啦，如果咪好撚大筆錢咪蝕撚咗。但我想講喺現實上面嚟講，係唔可能咁做，係唔可能咁做。 因為個時間， 除非你好早就攞去送審，你好早就攞去送審。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你50幾萬份咧，你經佢審批完之後，你再攞打印咧，其實現存香港嗱，假即係講緊香港啦，你即係除非你自己大陸有門路啦，你另外有廠啦，你又可以好順利咁通關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現存可以印製到呢啲單張傳單呢啲咧，喺時間上面嚟講咧，係趕唔到㗎。 是不可以等到他審批完跟住先攞去印，因為等他審批完先攞去印，跟住攞返批嘢返嚟，然之後再貼埋地址，跟住呢你貼地址講緊嘅，即係而家我哋今次就係講緊貼地址個時間究竟要幾長啦，你等到啲貨印埋返嚟，其實所有嘅如果所有人都係等埋個 number， 跟住然之後等埋個審批嘅話，其實應該係今日或者聽日先至攞到嗰個文書。 大貨 嘅，咁我哋而家都未攞齊嘅。咁你想象下啦，最遲就係禮拜五就要寄啦，係咪啊？最遲係 禮拜五，因為佢話咧，你過咗禮拜五，你都仲可以寄，但係就唔擔保你選舉之前會送到咯。係 啦，佢唔擔保你選舉之前會送到喎。屌你，嗰個根本就恐嚇嚟嘅喎。 仲要而家， 尤其是你嗰啲咁嘅所謂本土派、港獨派咩派物派，你可以實會去大條道理啦，即刻可以。 咁所以咧喺嗰個，所以嗰個審批定唔批啦，好多人唔明白咧。啊，佢唔批，你咪換個個咯。佢唔批呢個，你咪抽走個字眼再 印得次先得㗎。 個重點唔喺呢度，個重點係你送得入去批嗰批貨，你一定係印緊咗㗎，你一定係印緊緊或者印緊咗㗎啦。唔係你俾咗錢先啦，你俾錢唔係因為。屌你老尾！你咁撚大批貨又要同佢講，你唔俾全數，佢唔撚同你印。 係， 屌你老尾！係我哋呢啲咁撚霸、咁撚惡霸喺度，唔撚俾， 多數 唔俾，唔得啦，印咗先啦！屌你，第時我選到，屌你！ 你有著數啊？ 雞犬得到啦！ 乜嘢都揾你印啊！ 得到雞犬升天。 你諗下啦，當然我冇咁講啦，我幾講笑。咁好啦，咁係即係你冇可能。所以咧，譬如之前咧，嗰班撚屌咧，嗰班撚屌而家淨係選一區嗰撚屌咧， 香港眾志， 眾志仔咧，佢咪審批咗之後咧，然之後有個有個咩 星月亮太陽， 屌你老尾， 星球， 喂，屌你老尾，唔拉印定，我真係唔撚信，唔拉印定，我真係唔撚信，係咪先？跟住然之後，屌你，唔關之你唔夠錢算啦，屌你， 一係印兩批啊， 咁撚樣玩法，屌你，我唔知啊，一係佢就有啲， 唔係我覺得似印兩批，如果你咁， 一係就印兩批，一係就有一啲可以好即係淨係照顧你嘅印刷渠道。我想講，喂，屌！我想講選舉期咧，同書展期一樣嘅嗰個印廠嗰個緊密程度，屌你！咁所以嗰個接你嗰個審查審批嗰一樣嘢咧，係搞撚死你！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咩？你譬如你而家已經有啲人咧已經收到有文宣嘅，係 啊。 咁如果你而家已經收到有文宣，有兩個狀況，第一就係佢好早就即刻送審啦，好早就即刻送審，咁係冇即係冇乜顧慮啦，冇乜審查顧慮啦，好輕鬆一早就印定大批咁樣，咁跟住準備定曬。啊，唔係，仲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係、是、其實你 抽number前， 你抽number前印定咯，你抽number前印定，然之後你寄一個冇number嘅版本， 係 貼number唔得咩？ 唔係貼 number 你咪攞著嚟搞，屌呢個咪我四年前嘅做法咯。我之前印，但係我四年前嘅做法係因為我一定要印定，係因為我係印一本啊嘛。咁我印刷時間係長啊嘛。咁所以當年四年前我哋貼文宣嘅時候係比今日係瘋狂一千倍啊！就因為我哋要貼一個地址，貼三個波點，仲要貼多個 number 添， 貼五張嘢㗎， 要貼五張嘢咁樣，咁係超瘋狂嘅咁樣。咁係但係。但係你即係你唔會咁做嘅，你好少會印一個文宣冇 number 再貼個 number 咁樣，咁唔會咁做。咁你而家譬如已經有啲人收到嘅，譬如收到啲超區嗰啲候選人，佢咪冇 number。咁又老實講，超區嗰啲 number 又等於冇咯。屌你老味807， 得個幾 點記啊？ 三個位嘅 記名好過啦， 三個位， 我費事講中其中一個嘛， 計 師 都走佬， 屌你下壽司都辭職啦，四執到都走， 喂。好難延續， 唔係你因為你超區嗰啲真係記即係貼個 number 都打撚啊嘛，先你見到嗰個屌你諗咩係乜撚嘢嚟嘅 AM channel 乜撚嘢咩事啊個 number 廢撚事你佢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嗰啲就會你應該而家多數收到嗰啲就係超區嗰啲咯。咁有啲地區直選嗰啲都收到嗰啲咁撚樣， 都 係 冇 number 嘅。 咁有啲有 number 㗎，有啲有 number 㗎。咁你咪一有 number， 咁你咪有自己嘅廠咯，屌你老味。 一定 有 群， 有啲好， 一定有自己 門路啦， 門路咯，有自己廠嘅門路咯。佢 spare 出嚟，淨係幫你印咯，屌你！咁有噶，有啲有幾個你想象都係有噶。有啲黨本身有自己印刷系統啦，咁你屌有啲黨有蘋果日報支援噶嘛？ 哦， 咁佢有印廠噶嘛？佢間印廠都有聊我噶。嗯，佢、哦、都佢间印厂都有聊我同佢 啲仔， 佢话咁，我喎黄仁达啦，冇嘢啦冇嘢，黄生冇嘢冇嘢，我喎黄仁达， 有冇啲乜嘢误会咗？其实 冇事嘅，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我惊佢善鸠你啊！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诶，你唔好咁讲，我哋即系最后冇合作到啫，只系啲人系保持一个吓商贸。谋通 水媒嘅 关系啊， 友好关 系系啊，未而家系就只不过暂时未有合作嘅空间咁样啫，咁样 多两年啦，多两年啦， 系啦，咁样咁啊，过多两年啦， 就系铲泥车预备几步， 咁即系咁样，你谂下嗰个时间好短嘅，其实二号我哋二号抽 number 啊嘛，二号抽 number， 如果你要等埋个 number 先至印，跟住然之后五号送审。咁五號送你諗下啦，屌你嗰個時間係問諗到幾撚問，咁跟住然之後十二號寄嗰件事係一嘢都唔錯得噶，但係會錯嘅可能性係極多噶嘛，審批啦，唔批你字眼啦，跟住然之後或者貼紙未齊啦，咁係跟住然之後又你寄嗰、那個，跟住你寄又點樣分唔分箱啊，啲 size 啱唔啱啊，跟住仲有一個位喎、啊，仲有一個位喎、啊，仲有一個位好撚震撼嘅喎，大家都唔撚知道喎、啊，就係、是、你貼完之後，佢郵局都可以話你貼得唔好。 贴得唔好， 点样系贴得唔好啊？ 贴歪咗，屌你啊！ 贴地址 贴得唔好， 点样系贴得唔好啊？ 你 点计啊？ 你地址贴得唔啱位咯，或者系如果你有一啲我哋呢啲现时暂时唔使啦，如果有一啲要贴波点嘅，你嗰个波点佢、有个间距噶嘛，佢、有间距，因为佢总之佢个开口位如果超过咗唔知十几 cm 十。 咁跟住然之後喺即係類似啊，我亂啦，或者我因為我唔記得，其實你應該記得個屌你 算一直係九 cm 嘅，係我話係。 譬如如果 over 咗九 cm， 譬如十 cm， 咁喺四 cm 同四 cm 之間要有個貼啦嗰啲。如果你嘅貼移咗係七 cm、三 cm 咁樣，我講唔得咁樣，係 好嚴格喎。 唔係佢可以唔 check， 但係佢可以 check 㗎。其實 攞把間尺嚟逐 佢係可以 check 㗎。咁你係大撚鑊㗎，所以係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你話唔記咁樣咁啊？呢個喺之前補選嘅時候我都講過啦，影響係好大，因為你要俾人知道你係參選啊嘛。咁所以係大撚鑊㗎。嗱，其實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喺呢一個咁樣嘅畫面嘅，即係而家鏡頭喺後邊咧， 你整令佢睇。 其實一班手足咧就喺度，佢哋唔想得嘅。其實一班手足咧就而家喺度咧。就喺度 鐵漢工廠 日以繼夜，係琴晚已經一路係搞緊， 前晚已經喺度啦，係咪？佢哋通咗兩晚宵，即係當然係輪班啦。但係我哋嘅街站又唔可以停噶嘛，我哋所有嘅宣傳活動都唔可以停噶嘛。我四年前係停撚咗街站噶，我想講。 為 咗黐波仔， 係因為太多啦，趕唔切啦。但係而家都係趕唔切嘅咁樣，咁但係街站都趕唔切咁樣，度度都趕唔切咁樣。咁因為今屆就另一個困境就係今屆五區啊嘛，哇五區真係大撚鑊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而家鏡頭後邊咧都係黐緊地址嘅。 屌有冇計過加埋幾多份啊？其實如果你五區加埋， 唔係有幾多選民咪幾多份咯？ 幾多？ 唔好講 全香港 十幾五十啲 選民，永遠都係咁樣嘅。 你有幾多登記選民咪幾多份？三百幾份。 喂，等於我哋做體育舊講嘅時候講，我最唔中意聽到啲潑冷水嘅説話。 咁算啦，想計 點解唔可以俾多一聲加油，俾多一聲鼓勵咧？成日话嗰又唔得，嗰又唔得，咁点啫？ 即系如果你话，诶，你努力搵钱，做几期楼俾公园啦，咁你会即刻上刀 咯？有乜为啫？我唔明你啊，汤姆，你呢个人， 我谂下。我好劲喎， 唔系咁可能一户里面几个嗰啲，唔系几一份咯。 即系你等于走去问阿孙杨，喂，你心脏仲有冇事啊？使唔使再食药啊？而家嚟紧仲有个千五米， 会唔会食咗药好啲啊？ 食咗药好啲，你最近情绪压力又大，即系你讲呢啲。 我唔会将我唔会将叶普成同孙杨类比， 系咩？ 哇， 冇错， 冇嘢啊，系，所以即系大家真系要嚟帮手啦，咁样咁啊，各区都有，即系我哋叶普城五区都有呢个咁样嘅血汗工厂啦， 系啊， 咁啊，九龙东嘅地区咧就喺呢度啦，呢度就系呢度就系九龙湾林兴街美罗中心，咁啊呢个咁样嘅。 二期的六樓609室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係即係大家都上嚟幫，雖然即係係呢度環境其實都 清幽嘅， 又係一般惡劣嘅，係啊，唔係話一般惡劣嘅，係咪？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哋惡劣到個地步係滅蟲公司話想幫手 要啦，要啦。 我睇過我嗰集大香港彈只曱甴都係 啊，咁啊，但係我哋而家搞緊啲入屋文宣咁啊， 係咪係咪睇過我之前話做完節目之前已經有14隻曱甴嗰次啊？ 唔知啊，因為太多次啊，頂唔抵唔住頸啊！ 唔緊要，咁啊去第啲區咯，新東啊，新西今晚終於要開工啦，新東尋日開咗工啦， 咁啊每區都有啦，咁樣咁就係、是、九龍東就係美來中心啦，二期啦，六樓609室啦，咁樣咁係其實任何時間都有人喺度啦，呢幾日任何時間都有人喺度啦。咁跟住新東咧就係喺辦事處係嘛？ 辦事處 新東就喺辦事處啦，辦事處就喺呢個 大 圍 村 即 福街，大圍村即福街啦，咁樣咁係喺呢個咁樣嘅即福街優惠公園嘅隔離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新西啦，新西就喺亞太嘅辦事處啦，喺屯門呢個咁樣嘅虹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係、是、港島咧，就係喺 西 灣河嘅 華堂大廈， 華堂商業大廈啦，一樓啦咁樣。咁係度度都需要人。度度都需要人，咁係其實好趕啊，好問啊，其實我哋都做唔曬，各區都做唔曬，因為我哋分散咗五區嘅時候，我哋五區嘅人手都係好少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五區你住附近嘅或者係你去所屬嘅地區都去幫手啦，咁樣，咁係九西喺邊度黐緊我唔知喎，九西係咪喺？ 哦，佢好似話兩個辦事處同埋再加兩個辦事處都似有黐起， 咁就睇翻普羅嗰邊，睇翻普羅嗰邊嘅召集啦咁。咁就係啦，咁大家快啲多多幫手啦， 係啦，第二節翻嚟再講。